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每天直播的内容，提前的给嘉宾留言，大家都可以来到微博找我。而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的评论区留下你想向嘉宾提的问题，或者是留下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语。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现在就来找到我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微博的主页之后呢，点击微博两个字，看到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微博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大家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首先我们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昨天下午正式发布了，其中呢，中高招体检当中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仍然是高居不下，成年人的超重肥胖问题成为多种慢病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呢，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的分别是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那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身体状况主要是以血脂异常、超重和脂肪肝为主，60岁以上的男性主要是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等为主。在2020年的体检数据当中，北京市体检人群血脂异常的检出率为33.07%，男性的检出率是明显高于女性的。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的消息。为了提高冬奥会当中女性运动员参赛的数量，国交委会宣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新增7个比赛小项，共会产生109枚金牌。同时呢，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进一步提高，参赛运动员的男女比例更加的趋于平衡。在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在全体运动员中占比为45.44%，将会创下历届冬奥会女性运动员人数历史新高。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2020年度的体检白皮书当中也会看到，血脂高呀，很多项目异常会很明显的出现在成年人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跟吴德泰号茶庄第12代传人吴成浩浩哥一起来聊一聊，喝茶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吗？喝茶跟我们降压呀、降血脂啊，这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好奇的话，依然是可以现在就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不能够信谣，不能够传谣，我们要辟谣，所以今天呢，请到浩哥来帮我们辟一下谣。 对，因为我看了那个江夏老师发给我的截图哈，他里面是说喝茶呢，因为 不要喝浓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喝浓茶以后，因为茶叶碱过多，所以呢会导致血液流速加快，然后使血压升高。 嗯， 然后紧跟着他的话就是说，高血压的人就不要喝茶，或者叫少喝茶。 他的因果关系是这个样子的。 对 啊，他由这个因， 对， 因为你血压会升高，啊，流速加快， 流速加快，所以你就 然后得出一个 结果，要少喝茶，甚至不喝茶，或者不喝浓茶哈。 嗯嗯， 我觉得不喝浓茶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少喝茶这件事呢，就稍微跟高血压就有点反了，我觉得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血压高和高血压如果成为一种病哈，它就由血压高到转化成持续的高血压，那其实它是有两种这个就是定义的哈。 嗯， 第一个定义就是它如果因为就是人为什么血压会高并且高血压成为一种病呢，它首先是因为它的这个血管的血管壁过于紧张，能理解哈。 嗯， 这本来是一个松缓的状态，但是它太紧张了，它的紧张使得它发生收缩。 嗯， 所以呢它就会挤压这个血，是吧？这是一种。第二一种，在血管不变的情况下怎么会血压高呢？就是血液中的内含物质多了。 嗯， 是吧？多了它会顶这个 挤这个血管。对， 嗯， 所以这两点是我觉得也是现代这个西医来判断高血压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去想想，人为什么血管会紧张会收缩，其实从我们传统的这个黄帝内经或者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是因为体内太寒了。 嗯， 就如果我们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体寒的状态下呢，你的血管就会收缩，我们都能理解哈，这个热胀冷缩这个概念。 对，而且现在因为天气冷了，好像心脑血管疾病 也非常多， 就会高发。 这几天大家看朋友圈，一个一个的都是这个血那个血，然后包括我们茶行还一位这个领军人物也在加拿大就去世了哈。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高血压的确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症状，但是翻过头来我还是建议多喝一点茶哈。当然你不用每次特浓，但是实际上茶的这个之前我们在这节目里也讲过，就是茶的就是每个人的体重的公斤数其实乘以五克可以是他一天的茶叶量，这样其实你身体是出不了事儿的。那么当然你如果说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浓茶哈，那我觉得首先冲泡的方法不一样，第二一个我们如果煮茶的话，它其实已经把就是你那条你给我发那截图上说的茶叶碱，其实在通过煮以后它其实挥发蒸发，它其实已经稀释了很多了啊，减少了很多。 嗯，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把茶当作一个药啊，来作为这个不叫治疗吧，或者说至少对降压有帮助的话，我觉得茶叶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茶叶中的内含物质有茶多酚、茶叶碱、这个茶多糖和茶氨酸，还有茶皂素。那么这里面如果假设茶叶碱的确有活血让你兴奋的这个血液流速过快导致你血压可能升高的这么一个因素以外，但是其他的像茶多酚呢可以清除我们血液中的杂物。 嗯， 是吧？它首先减少了你血管中所谓过多的这个杂质哈，血液中的杂质。第二一块呢，茶多糖还有这个茶氨酸本身对身体有一个舒缓的功能，那舒缓其实就是让这个一方面可以让血管由收缩僵硬变成一些软化一点哈。第二一块，茶水本身是升温的，我们上次也讲过，茶叶入这个五脏六腑十二经，那它进入到不同的，特别是黑茶入厥阴经啊，一会儿咱再讲高血压在从中医角度哪两个脏腑和脏器和经络是对直接影响到这个高血压的。那如果黑茶入了肝经啊，厥阴经，那么它其实本身是让你的经络里的温度升高，那经络里温度升高它就会影响到与之相同的这些血管里的血脉的循行，让你气的流通会加快，那加快以后其实你血压就可以不用那么使劲往上蹦了。你血压高就是因为你上面四肢末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血压高之前的高血压之前的症状是手脚老麻凉， 嗯， 就是因为你血液不流通到那儿，麻就是流不到那儿，是吧？没有热量，没有养分，这时候心脏就得加大它那个泵缩的力量，这样把血给你泵到你的四肢或者你的头顶。那么如果我们把绝阴经喝茶以后，你的经络气血通了，你的我们人体的这个能量和气血是气先行。一会儿说先天的事儿，先说后天。 嗯， 我们现在一呼吸哈，吸这么一口气进去以后，气呢先行六寸，然后血再跟着走。你如果气就少啊，少气，高血压首先症状就是少气，短气短。 嗯， 你气少的话，血流的就慢，血流的慢，血管僵硬，然后血内内含物质还多了。那你说你这不是就是心脏就得使劲工作才行？ 嗯， 那茶有一什么好处？首先它稀释血液，是吧？第二一个呢，它这个产生茶气，使我们体内升温。我们之前讲过，甚至可以升到5到6度，体内的温度或者血管内的温度。那这样的话，你血流通就快，并且还可以融化一些原来咱说的湿寒所导致的这个气滞或者叫血瘀。 嗯， 让你血不就流通加快了？流通加快呢，反而你的这个心脏的所要增加的往外蹦的那个力量就可以减弱一些。那其实这时候你血压就是会下来的， 嗯， 啊，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这是说的给大家辟了谣，主要的辟谣的一个点。所以我在这儿呢也还要提醒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喝茶的问题，喝茶跟血压升高呀、高血压呀，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有疑惑的啊，也可以继续在微博上面给我和浩哥留言。我们今天呢还是邀请的吴德太后茶庄第12代传人吴成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微博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但是刚才呢浩哥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偷换概念的事儿，对吧？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截图就是把有血压高这个症状的朋友给吓着了。 对 对，那个点在于他有可能现在只是季节性的呀，或者是最近身体的这个状况不太好导致的血压升高， 就是你体内寒湿目前多了， 对、 啊、这是一个， 但他远没有到高血压 是 这个病的这个状况里面去，然后呢他一下子被自己突然升高的这个血压给吓着，说这不会是我喝茶导致的吧，然后就哎信了那个截图。 对，而且这个高血压其实刚才说到有两个经络和脏器是影响，直接影响到的，一个就是肝啊，我们叫肝经或者叫肝脏象，它不光是肝脏啊，它包含了我们的身体这个脏器、 嗯、 啊肝。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其实你可能都会血压高啊。年轻时候还好，岁数大的时候你一生气，你一怒，你发脾气，崩。 高血压患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不要动怒，不要动怒，不要生气， 不 要 生 气，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这是一块。第二一块呢就是肾脏啊，肾脏像它是一个藏血，肝藏血嘛。所以我们如果肝的功能，其实肝是来控制血的内含物质的， 嗯， 是吧？血多血少是由它来控制的。那么如果你肝的这个功能失职了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它对血液中血的内含物质就是内容多少失控了，它就失职了。那有多有少，这时候其实咱也说肝解毒，我们吃进很多东西，由肝脏和肝解血之毒，肾解水之毒，解体液的毒。所以当这两个器官因为我们过度的消耗哈，晚上不睡觉刷屏啊什么， 为什么要看着我说这些话目光转移出去转移到各位在刷微博的你们 对，所以当他过于疲乏，当他的这个累了啊，忙管不过来的时候，他这个职能就失去了。这职能失去的时候，首先造成你血液里的这个血管的状态和刚才说的那个体寒，这个元阳虚弱，再加上如果肝在疲惫，然后肾功能再有些这个肾气再弱一点，元气我们随着我们元气的各种运动啊什么这种各种行为的消耗，所以你当你这元气弱，首先体寒，然后你又不控制肝脏控制血的能力，解血毒的能力又差，每天你又不睡觉，因为你只有躺平的时候这血才归到肝脏里面啊，它来收拾一遍，就跟咱有一个过滤器似的，他得进去收拾一下血。那如果你不这么处理的话，每天把这段时间 都给省掉了，而且该在肝脏工作那段时间你不去工作， 没有躺平， 你后面再躺多久他也不去了啊。 这个很好的解释了很多人说啊，我就是这个生物钟颠倒什么的， 嗯， 啊，其实我睡的时长是够的呀，为什么身体状况不好？ 就是睡眠这件事儿不清理毒，嗯，是你每一个脏腑经络在那个时段，你人体要把注意力和神都归到那儿的时候，全身协助它来解决你身体里的不同的，它来执行它不同的作用。 嗯， 这时候才帮你来解毒。所谓养生其实是养这个养生，不是说我如果说睡10个小时对身体有好处，那我无所谓什么时间，只要我反正睡了10个小时，或者说我头一天睡5个，第二天睡15个给它补回来，这逻辑是不对的。 嗯，没有可能补回来这件事情啊，很多大家周末找此理由在家躺平一整 天。而且我们对补这个字儿呢老没理解好，我们叫这个人体叫实则泻，虚则补，但是有两个器官的补是很难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肝啊， 嗯， 肝火一般都是旺，你得把那肝火给泻掉，所以你不能再补肝火，但是肝的那个功能你是要学会去怎么来调养的啊。我们一会儿说到茶其实就有了这个调养肝的功能，但是你得持续喝，长期喝啊，并且当然你根据你身体啊，你要真的确喝了浓茶你就睡不着觉，那就也别喝浓茶，至少或者咱们之前讲过第三泡第四泡开始喝， 嗯， 或者上午喝一点让你觉得比较你觉得刺激，比如说好多朋友咱们录节目也听到很多朋友讲喝绿茶刺激是吧，咱也讲过好几回， 胃也受不了、嗯， 那你就上午喝一点，对，你千万别下午喝， 嗯， 但实际上它还是我觉得对降血压还是有好处的啊，并且对高血压症状的患者，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最方便最便捷的这么一个，就是饮茶是一个比较好的养生护理的方法。 嗯，总结一下，喝完茶以后有可能血压升高，但是这个问题 它不是治病的、那个， 对，远不构成说哦，我这一下升高，我就是高血压了。这个本来就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说我判定这个人医学上面说你已经是高血压病了，它会有很多个指标，不是说你这一下的升高。另外呢，就是浩哥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恰恰你的高血压的那些问题，你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查反而可以帮你扫清这个障碍。 没错 啊，把这个障碍变小一点点，血管清理的干净一点点。 是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多的茶的种类， 嗯， 我们已经知道了，喝茶不会导致高血压，然后有高血压的人呢，那就会担心这个问题，说，但是我已经 是高血压， 啊，对，有没有可能是？这几类茶我就是不可以喝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是这样，它我建议哈，其实几类茶都可以喝，你只要因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和我们讲的，其实我们叫五行也好，还是叫心肝脾肺肾也好，还是叫三阴经三阳经也好，还是我们说的阳气阴气也好，它其实是一个相互制衡的。就是说如果我想用这个，比如用江夏老师的智慧，同时呢我还想需要用一个速度快的人的速度和另外一个人的力量的话，三个人，那这时候我得把他们的这个比例调好了，是吧？你如果让那个有力量脑子不够使的他占了主导的时候呢，他就会抑制你那个思想了，这时候你的思想来主导他，他去使他的那个力，但是呢你又不让他那个力伤害到原本的我们要对待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在喝几种茶的时候，的确还有刚才讲了绿茶可能你可以少一点， 嗯， 但你可以加一点绿茶，那绿茶如果占你今天喝茶比例的比如20%，对吧，然后你把黑茶加到60%，是不是，或者加黑茶50%，红茶30%，绿茶20%，那这就是一款很好的茶， 嗯， 可能对你的高血压非常有帮助， 嗯， 是吧？而且我现在有几个茶友也好，叫学生也好，他们的确有，还有年龄比我长的老师们，他们的确这个有高血压的症状。然后，但是呢，因为长期吃这个降压药吧，可能对身体也有一些副作用，反正心理上不是特别舒服。那我就按刚才大致说的这个黑茶、 白茶或者黑茶红茶的比例，再加一些绿茶，少量的绿茶，量还是不少的，差不多每天在10克左右。 嗯， 那其实他们血压还是挺稳定的，保持的哈。 嗯， 当然这不是一个治疗的方法， 嗯、 这是一个辅助健康的方法。 该吃的药还得吃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再去观察它。 对对对， 它血压会比较稳定。 对，一是比较稳定，第二一个身体就会舒服很多。因为其实我们血压高，刚才讲了，我们是因为肝火呀， 嗯， 这个肾火呀，因为肝火旺久了，其实是肾水是要枯竭的哈。 啊、对，你就烤干了嘛。 对对对， 这是太形象了。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茶叶本身又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哈，因为你吃饭一日三餐也不是顿顿就来一大盘菜是吧？但是茶叶这个茶汤呢，是可以每天24小时陪伴着你。所以你把这比例调好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但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茶的品类当中，就绿茶来说，可能对于有高血压或者血压容易升高的， 其实我不想这么说哈，是这样，这个 它得降低这个比例。我们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喝。 关键其实绿茶，其实我目前看到它在，如果真去我们看到非得说茶有没有功效的话哈。 嗯， 作为上药，它的功效的话，其实绿茶是一个，因为人工干预比较少， 它功效多， 它其实反而物质全面啊、 哦， 所以我愿意有它，是吧？但是你如果说 又不能多了， 哎、 你 多了，因为有的人刺激嘛，对吧？你是因为刺激，你要不刺激，你可以多一点嘛、 嗯， 你可以上午就喝绿茶，喝多一点。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浩哥的那个配比里面不成立啊，这不是个结论性的。 对，它因人而异的、 嗯、 是个因人而异的。对，反而绿茶我认为，如果真为了要功效，往往所有茶里面绿茶效果是非常好。 嗯， 是吧？ 要来一点， 要有， 不能够把它变成零。 对，就变成零 啊，不能够拒绝 它。其实讲一简单逻辑你就懂。你看我们一年四季哈，我们要生活在北极南极也很难受，因为寒太多了，是吧、 嗯， 我们要生活在热带赤道地区也很难受，因为热太多了。那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比较我们说就是四季分明的世界。那这里面就是春，是吧？温，然后夏热， 嗯， 然后还有一个暑湿啊，我们叫长夏，然后到秋凉，然后才是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世界看成一个比较合适的，拿寒凉、暑热、火哈、 嗯、 和温来看的话。寒其实只占了20%，是不是只占吧、 嗯？ 但是你得有， 嗯， 要身体都不寒，这人也要疯，也都炸着都，都是吧？浑身 刚才烤干了吧？ 对，浑身疮痒，全是囊，全是肿，全是这个，嗯、是吧？红鼻子头，这都属于火在局部地区呈现出来的象、 嗯。 那茶也一样，那绿茶这时候它就可能在寒和温之间，微寒它叫， 嗯、 是吧？绿茶。 还是 它叫微寒，有一点、 嗯、 但是你把它，你这一泡茶里有20%是寒，你说它不是就起到了寒该有的功效，收敛的作用，但是呢它还有它一个，是吧，冬天我们应该有避藏的这个功效在， 嗯， 是吧？它其实茶是寒，为什么我说茶六大类茶其实是已经把五行的概念已经包容在里面啊、 嗯、 同时我们之前讲过，它该生发生发，该下力下力，是吧？而且它是按照这个，温热、凉寒四种药性，茶叶里都有， 嗯， 是吧？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季节里面来讲这个问题，像我们开篇讲到的，是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天气冷了， 对， 很多中老年人他这个血管， 尤其前两天为什么出这么多事儿哈？ 嗯， 它其实就是因为到了冬至。冬至是什么？冬至的前后几天呢，特别是冬至前几天，其实是我们这一年当中，先不管你阳虚不虚，你的阳气都是最弱的这几天。 嗯， 能理解吧？就湿寒之气特重，很多有的朋友说，睡不醒觉啊，嗓子疼啊，然后反正就很多症状全都出现了这几天。 嗯， 这还是比较敏感体质的人。那我跟他们说都不用紧张，因为谁这几天都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整个自然万物在这个时候它都到了一个阳气最弱、阴寒之气最重的时候。但是从冬至那天，就是头一天子夜的11点开始，你就能感到其实从底下开始有热啊。如果你做一些调息的话，做一些功课的话，你能感到这种热带给你的力量，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冬至。 那现在冬至过了，我建议大家到2022年的夏至。其实前两天我发了一条那个朋友圈，还说我说其实2022年夏至的气从冬至那天开始已经升了，就升的那一阳气，它一直持续到最旺，旺到夏至前的10:59。 我们在2021年的夏至前后，不就告诉大家了吗？ 对， 哎呀，你以为你现在在最？我告诉你，马上就要开始。 对，而且夏至的时候，那时候你不护养好的话，那时候非给自己弄寒了。该热的时候你不热， 嗯， 你非给自己弄寒了，伤到哪儿就伤到心脏、心的经络， 嗯， 是吧？所以你如果那时候把自己在空调屋子里，没。这时候伤了心脏的话，你到冬天的雪它就没得可避藏。 所以冬至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时间它已然是已经过去了嘛， 嗯， 那么可能在冬至前后之前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现在大家现在来不及做了，但是冬至还没过几天呢，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最适合做的动作是， 现在你如果用的太多，比如现在有些朋友说那我去滑雪哈，其实这我倒不是不建议滑雪，还是要注意，原因就是你这时候把你太多的阳气消耗掉，是吧？ 嗯， 你提前温了，等于你现在身体就进入春天的状态， 嗯， 是吧？那你春天温的时候你该有的阳气现在消耗掉，那时候就该什么花粉过敏了，你劲儿不够了嘛。就很多人花粉过敏是现在消耗太多 哦， 所以这时候 是冬天就没注意， 你就没注意消耗掉，光着大膀子出大汗，喝酒喝什么，就把你身体刚生出这点阳气给，所以现在还是建议喝一点热茶啊，温的，是吧？家里暖气不要开得太大，别都自己扎着膀子给霍霍出去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节日要到了嘛，大家就很容易， 这又来了， 就室内又很暖和，然后就开始涮锅啊什么的， 对， 然后又一吃就很热，就开始喝 冰 啤酒啊， 喝 冰 凉 的， 对， 之类的， 这都是非常 不 对 的。 所以很多像鼻炎呀，春天的花粉过敏啊，其实都是因为冬天没有把阳气闭住， 嗯， 这时候就应该闭住我们的阳气。所以我还是觉得像茶这种比较平和的要温和的物质啊，当然我倒不是因为家里做茶所以一直在说，只是看了这么多，因为谁没经历过爱喝凉的时候，是吧？ 谁没经历过按光着膀子喝啤酒的日子？ 对， 嗯， 所以现在看来还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是吧？ 真的不是咱们年纪大 了，不是年纪大了，就是你该需要注意一下，真的需要注意一下。 嗯，确实到了冬至的时候呢，大家除了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也会感觉到，说我们之前唠叨了很长时间说冷，然后呢，但是中间回温几次之后， 这两天马上又来了， 对，大家就会很明显的觉得，哎，你们说很冷，我羽绒服买好了呀，没有机会穿， 这两天 我告诉你 这两天就来了， 机会来了。 对， 哎，对，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怎么冬至之后不是说应该啊，你这个是吧，阳气应该慢慢起来了， 那还在地底下呢，还在土里，还在身体最里面呢， 但是它的 还没冒出来，春天冒出来，对， 嗯， 还有大寒的节气，是吧？ 在这样一个很冷很冷的时候， 我们说点温暖， 我们要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一点建议啊。一方面是我们一定会有身体上的不适感，是属于这个季节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心脑血管疾病之外， 对， 可能这一部分是中老年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它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啊。年轻人，您觉得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你身体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对，首先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到中老年那时候得病，不是中老年才得了病啊，是年轻时候，因为我们不太注意，其实已经把这个伏笔埋下了。是吧？ 是不是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有条件哈，我觉得你要不知道呢也就不怪你了，但是你知道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说避藏，就是你11点能睡还是先睡了，哪怕你早上起来呢早点起都不怕，是吧？第二一块呢，就是一定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出大汗，然后过度的让自己消耗过多的这个阳气，是吧？ 嗯， 然后这个饮食上也是，现在你看，对，其实刚才回到高血压那症状，就是其实很多咱们老说高血压人不要吃咸的，你去想为什么，是吧？ 嗯， 那也说当你如果都重口味的时候老吃这个 闲的的时候，喜欢重口味又爱吃过咸的食物的时候，即便你年轻，其实已经为你的血管和高血压埋下了一些伏笔了。 嗯，但是中国人其实吃菜的时候就会很一不小心就口味比较重了。 对啊，但凡是你重口味进去，其实你已经有那趋势了，倒不是吓唬大家，但是这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你怎么注意呢？就是清淡，是吧？而清淡并不只是口味上的清淡，是吧？你心态上啊，欲望上，很多的这个就是，如果看手机，不是我跟孩子们也老说，我说不是不让你看哈，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节制，比如你看一小时你就得停一个小时，对吧？这是最合理的了已经。 那现在很多听节目的同学都没有节制，哎，但说到吃清淡这个事情啊，因为到了冬天大家就很难做到，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约饭，就说：“哎呀，元旦快到了呀，我们是不是啊要开始约饭？”后来说：“你有什么最近想吃的？”我说：“要不然咱清淡一点。”然后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特别逗？他说：“哎呀，你不会是有好消息要跟我分享了吧？”我说：“打住，我说不是，我说是因为我觉得前一阵吃肉有点猛了啊，那这一个阶段我就要稍稍控制一下，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问题。但是呢。”我可能是哎受到浩哥的影响，是不是？我要开始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有这个养生的理念。但其实很多人，他逞的是一时的，你知道吗？这个欢快， 对对对，一时的欢 快。对，哎，就是我现在觉得天冷啊，那我得多吃肉啊，我得是吧护住我，我暖和，我就暖这一下，就他就觉得我的身体就。 对，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阳气的消耗不是因为你冷了来暖，反而是你多了以后的，你去把多的东西从体内化掉，这时候的消耗远远大于，很多时候远远大于。就像你现在如果假设让你负重啊，从楼上走下去，你把这重物搬下去和你保持一种哪怕缺一点不够你走进那个状态都不是一样的，当然你缺不能缺太多了，是吧？到低血压状态也不好，那就是元气大伤。就高血压的高压是后天之气，低压是元气，就我们人体的两个压，理解了哈。所以低压不能太低，低压低更伤人啊，说明 你体检的时候医生也会告诉你， 说明你的元气就有问题了。但是翻回头就是，如果你本来已经差不多合适了，你这时候非还得往里装啊，你那兜要不然就得撑破了，是吧？你装的米袋子本来装40斤米袋子，非装80斤，装45斤也还行，您装到80斤了还觉得得补，那一是袋子撕了，第二一个您得带着80斤米四处溜达呀。那时候对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就是冬天大家最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 就是 我要一直 补啊，我又得补。好， 听节目听得很开心，也要提醒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哦。微博可以找到我们，想要跟我或者是跟浩哥来聊天的话，都可以在微博留言评论区点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之前也请中医师来聊过嘛，他说其实最后发现来找他看病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小朋友， 对， 都是积食， 都是积食， 都是吃多了， 吃多了。 完了，你如果生病了、感冒了，继续吃啊，补充营养啊， 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这是中国人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 对， 就觉得哇，我生病了，那我自然而然是虚弱呀， 对。 那其实不是，你应该找到正规的医生告诉你，你现在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补的那个阳呢，其实不是所谓的红肉啊，它是阳气，是吧？但是你所有我们吃的，比如奶制品、乳制品、肉类，其实都是至阴之物，是吧？特别是奶制品， 但是大家， 哎呀， 就觉得有营养， 不能缺 钙，不知道为什么有营养三个字儿就是在脑海中一旦出现， 就得吃那些，喝那些， 就挥之不去，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大家要，我觉得这个得屁的比那个小截图还重要。 这个我们要留到一月份的时候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临近春节了， 春节呢 更吃，你知道吗？ 春节那几天的确没办法，这是一个习俗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平日和你思想上，就如果平时的思想你形成了这么一个认知，其实你会发现春节那天你已经就少吃很多了。对不对？而不能就那几天，我们当然那几天咔嚓，我们可以举一免战牌告诉大家，是吧？ 对，而且呢，因为我们今年又开始倡导大家就地过年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习惯 是可以自我调节的， 因 为回到家里面过年可能是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 对？妈妈这碗汤端过来了，喝还是不喝？ 其实今年我倒是觉得像咱们乐享下午茶节目可以请这些你组织组织请听众们搞一些这个 我们在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的茶席是吧，让大家拍了照片微博或者是什么 搞搞我们有一个比拼， 对对对，茶席比拼， 大家集合一下 如何吃的清淡 哎，清淡的就有奖，浩哥就会给大家在微博上发奖。 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春节的节目。 我觉得可以，可以，真的鼓励大家，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能够。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太过，不急的赏，不急的是思想认知上的。 春节之前，我们最后一期节目会跟大家来布置一下， 对 我们春节的这个小小的活动，好不好？征集活动。另外呢，就是有血压这个阶段的浮动，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是 啊，不是说这个茶叶就不能喝了，但是怎么喝的问题， 天冷了嘛，血管本身就会，特别是过两天降温啊，大家 一定要注意 注意一点，没事，正常啊，也别紧张。 大家很有可能多数时候是因为紧张导致的， 我真冻着了，而且受吹了风了。 对，然后自己内心又很紧张呀，已经从降温之前就开始紧张， 而且天冷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特别是你如果在屋里有时候吃饭或者聚会热了，千万不要开窗户啊。然后如果开离那个风口远一点，容易会有什么三叉神经啊这些所谓的这种、 哦、 你以为上它其实就突然受凉了、 哦、 受了风了。 好，节目结束之前的最后提醒也非常重要， 如果真有了症状拿热茶嘘一嘘，真的特别管用， 手机看多了也可以熏一熏， 对， 好不好？啊、嗯，不是，啊，包括其实现在 不是熏手机哈， 熏手机，熏一下小朋友的课本不行的啊。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跟浩哥再见，我们就是2022了， 2022了， 2022再见了， 2022见。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发现